Action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早安，早安啊！我们已经回到来了，7月14号啊，早上这个是星期一了喂。 是的，而且呢 ，Kelly 凯欣刚刚就是从人生的第一次的 camping 回来 了，就好喽，可以体验户外，又去什么河里 接触大自然， 河边露营。 是啊，我觉得很棒啊，就是 烧烤，又可以吃什么部队锅、 啊。哦，我们吃部队锅。对，其实我就觉得 部队锅。 我就 cheat day 了。cheat day， OK、欸。 但是 cheat day 是好的 ，cheat day。 但是我的体重真的完全没影响 哎。啊，真的吗？ 哦， 对，因为你要给自己有一点就 creep 这样子，对，就是你不可以长期处于一个很低的状态嘛，对不对？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 cheat day 吃到很开心。 所以你的露营体验如何？ 很棒啊， 开心啊， 很喜欢呢。 啊，回归大自然了啊。 对，我就是其实。喜欢那种大家无所事事，但是也不像无所事事，因为大家也有在聊天， 睡睡 有在玩游戏、然后有在吃饭，就是好好吃饭，好好聊天，我就觉得这是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所以你是一个老灵魂吗？ 我是一个老灵魂、啊、 看得出你是一个老灵魂。 对呀、啊，我只是年轻而已，而且长得漂亮。 是的，有的朋友下次可以找很漂亮的 Kelly 凯欣，年轻的 Kelly 凯欣跟你一起去露营这样子啊。 是的， 或者你可以问他去哪里露营，他可以给你建议这样啊。 对，你们可以来给我拿info。 现在有经验了嘛，对不对？马上来听歌哟、来自戴诗琪的《柔色夜的光》， 是 这个炫碧昂 春。 转金也是我们这一次 Go 炫媒体伙伴 Top Gallon Show 超凡娱乐主办。王以太 Love Me Later 将会在8月29号的晚上8点在 ZEPKL 震撼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透过 my.bookmyshow.com 去购买的呀。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优选呱呱练习生。最近我们看到呢，刚刚回归不久的 Baby Monster 这个韩国女团了哈，他们呢就结束了 Hello Monster 亚洲巡演呐、就上了这个韩国主持人 Jonathan 的这个综艺节目。那在其中除了讲说有玩 game 之外呢，我们看到成员 Ahyun 呢也爆出自己在演唱会当中呢，就找其他队友呢偷偷关掉他的麦，然后引起排挤的这个争议这样。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就是他说他们当时候呢就是在演出啦，或者是他们在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带着那个 ear monitor 就是入耳式的耳机进行交流的。 对， 然后有一次他自己在演唱会的时候呢，就发现到为什么他讲话的时候没有人就理他，就被 他讲说演出加油啊，然后没有人理他、 没有人理他，就很夸张。然后到了事情发生之后呢，他才发现到是其他的6名成员要求工作人员把他的这个声音关掉了。 没有，其实是音量调低，但是最后呢，大家就没有听到他讲话，所以，这个可能当时候现场是很吵啦，或者讲说就是，就真的是没有听到了，刚好就没应他子。可是，6个人没有听到，我也觉得说有一点点，一个人都没听到吗？ 是， 我就好奇了哈。我们来听看这个访问片段吧。 충분히 또제스처도이제자유롭게할수있으니까저희애현은고음을엄청나게열해야되잖아요근데이거에서 因为阿勇的声音也比较尖一点点，也比较大声一点点，所以大家可能就会讲说 OK， 他的麦可能要稍微小一点，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的嘛、这样子。那我觉得还是误会啦，不可能就关系这样好的几个小女孩会有排挤的这个行为的。 对，也希望就是他们接下来的不管任何的演出啊，任何的一些作品啊，都是好好的哈。 对啊，来听 Hot Sauce 来自 Baby Monster 是这个选 Beyond Chen 铁勾选哦、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优选呱呱练习生，在这个周末呢，又发生了很让人羡慕的一件事情。 是的， 就是我们的同事小童呢，就去到了我们 KL 的其中一种 mall 了哈、去见到了 idol 的成员 mini。 哇，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虽然我自己本身还是很羡慕，可是我自己见过 mini 已经有两次了。 我之前也见过，而且是近距离见的。 啊，对，我也是超级无敌， 就看他们 跳50米不了。 对，很近。那时候我在。media 的那个戏，可是我觉得现在见跟之前见就不一样啦。 对， 看他们现在又回归了这样子嘞。 对，他现在是一头短发，然后就是干净利落帅气。 他这个有点像那种贵族学校的那种穿搭，你知道吗？ 有那散发出来的气质真的也很不一般。 对，那这一次呢，他是因为品牌方啦，就来到了马来西亚，然后呢就跟大家见面这样子了哈。然后在现场呢，他有跳了一小段 Queen Card 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OK， 那在现场呢也跳了自己的歌曲《Her 啦哈》，所以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我们都可以现场见到 idol 全员。OK， 再次来到马来西亚，我记得上次来马来西亚的时候是 一两年前，就是一个 festival 来的。 对，那个对， 它 是 music festival， 然后我记得舒华跳 Queen Cut 跳到那个鞋子飞 掉。对，我也是记得。 我要看着捡鞋子。OK， 那希望接下来可以见到他们喽，也希望他们接下来的这个回归顺利。马上来听 Mini 的这首歌曲《Her》，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炫校花2025， 勾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全马最强校园女神企划勾炫校花2025已正式开始。如果你自认是美女的话呢，欢迎你在 IG 上传一张你的美照 ，caption 写下你的座右铭 ，#勾炫校花2025，在照片中 tag 勾炫和 Loud Speaker KTV IG 就可以啦。记得 IG 要设置成 public 哦，我们就可以找到你喽。 练习生， 勾炫呱呱练习生。最近我们看到呢，这个 Big Bang 成员就 Dragon 呢，他就在开巡演嘛，对不对？很快呢也会来到马来西亚跟大家见面的哈啊！虽然我没有票，可是没有关系，我希望看到他的朋友都可以多拍 story， OK， 我们就可以多多欣赏。 是的，最近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小巨蛋后台呢，就是有在开演唱会嘛，对不对？他在准备的时候呢就有保镖护送的啦，他去每个地方都有保镖在身边。那有时候我还蛮羡慕保镖的，因为就是 他们是最靠近艺人， 就 idol 啦，就可以近距离互动这样子啦。 是， 就是、 但是他们没办法，你可以跟我 take a selfie 吗？没有办法。 对，这个那个要放工过后啦啊。不过 idol 呢，通常都会因为就是保镖跟他们长时间一起，就是可能比较熟络一点的这样子。然后 GD 在小巨蛋的后台呢，就在逗他的保镖啦，在唱 This Love 啊，我们来听看他当时候是怎样唱给他听的。欸、你知道那时候我是全部人，就是观众们还在他们座位上面 stand by 的，然后呢，就是 GD 在后面就是在努力的逗笑他的保镖。 对，而且那个保镖已经是把他的那个目光跟他的那个方向转移跟离开 GD 了。 他把一生不开心的事情都想了一遍。 对对，然后 最后还是嘴角失手了。 对，还是在那边就是阿姆球就偷笑了，他没有办法忍住。 被 GD 这样子呢，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忍得到吧。 对呀，可爱呀。 对呀，希望接下来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就要逗。马来西亚的粉丝们笑了哈 ，OK，、嗯、然后有看的记得啊，拍给我看 ，OK， 耶耶耶， 马上来听 G-Dragon 和 Anderson Paak 的 Too Bad， 这是个选 Beyond Trend。 有选呱呱练习生啊，我们看到呢，最近 Trippy 不是发专辑咩，然后就发了这个欢乐世界啊，哇，真的很好听， 是 我很爱，然后在上个礼拜呢就 cover 了这首歌曲啦， 呀、yeah, ，但是我觉得必须给你一个掌声，你知道吗？ 怎么说？ 就是不管是在服装上面啊、地点啊、拍摄啊，都是下了很多的那个心思， 特地去学校嘛，因为看到 Trippy 他们也是去到日本的学校去拍摄，我这样肯定就是要。复刻的话就要用点心了，主要我呢找那个假发很辛苦、啊嗯、因为我找那个假发之前是在我们拍摄的时候用过的，可是很久了我就要找了，就是应该两三年没有用了，这个给我找出来了，然后要拍一拍洗一洗，就是 为什么还是黑色的，我以为会变白色， 没有，我有另一个白色的 灰尘的， 我有一个白色你知道吗，真的是白色，那时候我想 不要啦， 不可能是白色的吧， 黑色啦，但是真的来再多一次掌声 耶、 yeah, 哦、 各位可以去到我的 IG， 可以去到勾炫的 IG 去看一下这个 cover。 当然呢最近他们 HP 啦就是也放出来了这个欢乐世界 MV 的幕后花絮啊，去到日本的拍摄是怎样的嘞，我们来听看吧。 学一个新的词来 demo 给我看一下，卡比东 呀，这啊我们现在要去弄那个头发了， bob hair， bob 什么 Bob hair， Bob hair， 哦，卡比洞，下次你可以不用讲壁洞，就是卡比洞， 就比较可爱呀、啊，就好像卡哇伊，卡比洞， 卡比洞 啊。然后他们在 IG 呢也有这个，就是他们这个 MV 的 vlog 这样子啦，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就跟 Evan Gardner 练舞是怎样的，可以 对 呀，去到他们的 IG 去看一下也。呀、yeah, ，记得看我的 cover， 来听 GP 的《欢乐世界》，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暴躁，趁火力全打爆，勾炫 Rising Hour。 勾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雅。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炫喳喳考核官。 勾炫喳喳考核官，今天八点钟啊，就是星期一呢，首要聊的话题就是关于爱情啊。 哎，大家最喜欢的一个爱情的 topic 了，因为我觉得人 要在发展一段关系之前，就是会考量非常多的层面跟非常多的方面的。那你在喜欢一个人之前呢，你会不会去先变成一个侦探，去调查他的前任的长相是什么样的呢？ 哦，就是先去看一下，就是你的前辈们都长什么样子，这样子。 不是前辈啦， 就是即将成为前辈吗？ 他又没有高我一等，他只是比我出场的顺序比较早而已、 啊。对啊，所以就前辈啊，啊，像学姐或者是啊、学长这样子的概念呢、哦，是不是？他比你早出场吗？ 不能呢、欸，因为我觉得对于学长跟学姐这个概念是他们能力比我强、哦。我虽然厚道，哦、但 没有啊， 不代表说我一定就是。 你看 啊， 你的学姐不一定 SBM 比你多个 A 的吗？是不是？学姐不一定成绩比你好的吗？学姐就比你早入学而已啊，她就比你早入她的眼啊。 可是基本上你会去关注她，就证明说她有一定的能力在。 OK， 所以就是最后我们要聊，就是讲说你在跟这个人有发展或者暧昧之前，你会不会讲说先去看一看他之前的这个前任都长什么样子？ 对，你就会 是怎样的 成为那个 stalker 嘛 ？OK， 什么 type 这样子 ？Yeah， 所以你们就可以 WhatsApp 进来 ，GoSuan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也要记得到 GoSuan 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特例。 是的，以 Cellcom DG 配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 Samanga Number Satu。继续来分享哈，0169988889哈，你究竟会不会去看一下你现在就感兴趣的这个异性他的前任是长什么样的嘞、这样子的。 OK， 马上来听王静文的谦让谁的歌选 Beyond Trend Thunder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通关渣渣考核官，优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哈，你在跟这个就是你有兴趣的异性了哈，要发展之前，或者你喜欢上他了，你会不会去调查，讲说他的这个前任是长什么样子？就是你所谓的我们开关以后前辈啊，他们都是怎样的 type 这样子的？ 对，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这个什么开关以后前辈的，但是我自己本身绝对就是会去成为那个侦探，去搜索。所有的蛛丝马迹，而且是不会让就是我有兴趣的另外一半知道。 你这样找问他身边的朋友啊？ 看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如果今天你是透过朋友的话，那我就会想想问几句。 OK， 我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身边有一个真实案例。 真的吗？ 我一个朋友啦，就是他跟新的一段发展，就新的一段就是我的朋友。OK， 她是一个女生。他们要发展之前，这个女生就去 stalk 这个男生的 IG。 Yeah. 可是因为这个男生呢，他家里是就是有那种家族联姻这样子的那种， okay. 就是从小就有类似于娃娃亲，但是他没有到这样传统的那一种啦，就是他们有安排，就是他们两个 相亲， 对，就是那种青梅竹马这样。 可以。 但是其实他们两个人是合不来的。啊，就是这个男生其实没有喜欢那个家里安排的女生。 OK。 可是他们就是要做样子给家里看嘛，所以还是保留着就是他们两个的照片。但现在他就要跟我的朋友就是 不能 发展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你在跟一个人发展的前提之下，一定就是要确保他的所有的关系是干净的。 他是干净，只是因为他 要，但是你这样就证明说你要让别人知道你有这个关系在， 他给家人知道没办法交代， 不行啊。那我觉得你都对自己不够诚实，跟家人不够坦诚，你自己本身真实的感受的话，那你也不能，我也不能 expect 说你会把我很认真的对待，或者 可能要两三年过后咯。 那我为什么要等你？ 没有，等一下先，等一下先。如果啦，你看到他的前任是那种，我真的是很美、很厉害， 像貂蝉这样吗？ 啊，貂蝉。okay, 然后你会怎样？ 我会产生不安全感。 啊，真的吗？怎么了？ 会，因为我觉得人都是会做比较的。 不会啦。 而且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分手，那我们就不要去踩那个雷。 哦，这样如果是因为他太有吸引力了，样子很多花花草草。 你是说对方？ 啊、对方就前任前任。 那就看他跟我要认真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了。不敢不玩久啊OK， 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0169988889哈，就是你喜欢一个人之前，你会不会去调查他前任长什么样子呢？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关勾选 渣渣考核官，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你在跟一个人正式发展之前，你喜欢上他的时候，你会不会去调查一下，哎呀，他的前任都长什么样子，都是怎样的 type 的嘞？ 呀，开始感情本身就会调查，就 at least 你要知道，要不然他有可能在骗你啊、还是隐瞒呢、啊？ 我曾经试过谈恋爱了，我连他前任是谁我都不懂。 可是你不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吗？ 不会啊，因为他现在喜欢的是我、啊。 可是你不担心说他 会跟前任有联系什么之类。比如说啊，今天有一个女生突然间 send 她 message， OK， 你不知道是她的前任， OK OK， 我很坦诚的讲，因为 我被滤过，所以我其实这个东西我已经相信了她如果她要做了，她要做这样的东西了，你怎样阻止，你怎样害怕，你怎样焦虑，你都阻止不到的。嗯啊，所以如果讲说今天他是真心的话，这样他就会真心；如果他是不忠诚的话呢，总有一天他不可能，他纸包不住火的，有一天会被发现的。嗯，所以就我觉得没必要焦虑啦。难道是你不够好吗？不是啊。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我要做好所有的防备，来确保说我的伤害的那个指数是比较低的。 OK，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觉得很多女生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今天在拍拖的时候我很小心翼翼，嗯，就是对方感受不到你在，就是 OK， 如果我给完我的全部啊， 哦，自然 你没有给完你的全部，这样子就好像每个人有一个隔阂这样啊，这样我宁愿讲说我去做到我的最好，这样你如果我已经做到我最好了，你都不喜欢我的话，这样没办法咯。 可 是 人会害怕付出啊。 会啦。可是如果你就是害怕了一年两年三年你还在害怕的话，这样就我觉得没有意义咯。所以 就他也不是那个对的人，啊，他也没有给到你那个安全感，对吧？ 这样我去找来这么嘞，就是他的前任都在那边了嘛，不可能我找过后就是我会更加有安全感，不会的嘛。 而且我反而觉得如果今天你在跟那个喜欢的对象聊着前任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们就聊故事就好了。 哦，是哦，我觉得没有必要知道是谁了，因为只要是谁了过后你又不会讲说， 不是因为你有画面感，哦，你就会一直想。 也是， 如果哪一天 如果是你认识的，就跟 对他让你不安全感，所以你想到那个画面， 啊， 他会曾经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我宁愿不要去想了，是不是？而且就是我做的够好，这样我就对自己有自信啊。 而且 你要知道为什么他喜欢你，你知道吗？ 但是就是不知道，哎， 所以你问他，啊，你们就要聊了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就是信心是彼此给彼此的，我觉得 communicate 出来 yes， 好不好？ Communication is the key。 OK， 马上，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了0169888889，你会不会去就是找一找他前任是长什么样子，这样子的嘞，然后我们来听歌，于时新的 Spicy Honey， 选 这个选 Beyond Trend To The You，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你在跟这个人准备发展之前呢，你会不会先去调查一下他的这个 前任 他的这个之前你的前辈们哈，啊，都是长什么样子，什么样的 type 的样子啊？ 呀 ，Kelly 凯欣本身是会的，因为我觉得要先做足功课，那这样让你之后的发挥呢才会比较稳。 有一句话，有一句老话叫"知彼知己，百战百胜"。 OK， 啊，所以现在你究竟需不需要这样子做嘞？我们来听看这位朋友的分享吧。 Hello， 早安。如果我是那一个人的话，我是会查他的前任是谁啦，然后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因为想要了解清楚，自己喜欢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也可以看一看，诶，他为什么会喜欢他等等的，然后也都会想要好奇为什么会分手啦，这样咯，所以都是会查的。 你看看， 可是你调查，你暗中调查，感觉怪怪。 我们是柯南啊， 就是你懂什么意思吗？如果我今天想要了解这个人，我不会从别人身上去了解他的意思。懂吗？就是我要了解他，我就直接问他，讲说，哎，其实我真的很好奇啦，就 是 你跟你的这个前任到底是因为什么东西分手，然后我可以怎样做得更好这样子。 但是 啊，你说 你要知道你跟他现在的关系什么都不是， 没有， 所以很多人都没有那个勇气去直面沟通或是直面问。 可是聊天不会聊到前任的吗？ 会聊到前任，但是你会很好奇啊， 你就问他，想说，哎，你其实你上一段恋情是什么时候 ？OK， 你问了之后，但是你不会想要知道他的样子吗？他，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给你看。 哦， 所以我 就 选择当柯南， 只能调查样子吧。哦，这样我们就不能把他变成讲说我要从他的前任身上看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从来都不是以这个角度，啊， 就你不是透过这个方式去了解他，我觉得了解他还是要透过他自己本身呢，啊。可是一样啊，就是如果你要跟这个人发展的话，也不排除你可以做好功课，就 是 先了解好战况之后才去跟他。 要知道哪里是地雷，那我们就不要踩。 对呀，呀，OK， 所以希望各位 果然。爱情是很难懂的东西， 真的很难的啦，哎，是杀了啦，哟， 杀了！ 来听歌啦，有来自高五人的《从未见过的海》，选的歌选 Beyond Trend， 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你对这个人有兴趣 ，OK，你准备要跟他发展之前，你会先去了解他的前任吗？你会先去看一下他前任是长什么样子，去调查这样子吗 ？Yeah，Kelly 凯欣本身是会的，我觉得就是好像 Crystal 一样说的咯，知己知彼， 百战 百胜。 百战百胜， 这一局我绝对要拿下他，先做。 足功课呗。 可是就是如果讲说要从就是他的性格着手，或者讲说他喜欢怎样的人的话，这样还是问他比较好啦。 是的，我觉得都要做了，全方面的功课都要做。 可是其实哦，你做好过后，你会有怎样的胜算？就是你做好过后，你会知道他喜欢什么类型，还是讲说你会知道？ 我觉得怎样女生的 sixth sense 是很准的。 对我来讲好像没有差，我觉得好像做给自己焦虑。 我觉得是没有，有时候你不知道你差了之后是不是给你信心啊？哎，你以为是焦虑？ 如果不是， 那没事，我们学习。人的自信心是慢慢累积跟去学习的。 然后就跟这位前辈做姐妹，这样子是不是？ 那又不至于。 没有哎， 我干嘛要跟他做朋友？ 你做朋友你，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 就 让他 就前人啊，就你要跟前人沟通，多交流啊。 那个是我们上个星期聊的话题了，现在我们换别的聊，我们用别的角度，你不要再拉回过去。 好啦，你可以不用去研究你现在感兴趣的人的前任，但是你要去研究一下我们前几届过线校花冠军啊，什么样子？因为马上呢，我们全马最强校园女神企划勾选校花2025就强势回归了。这一次呢，是由大嘴巴卡拉 OK 荣誉重现的。那从现在起，也就是7月14号了，一直到7月30号呢，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大马在籍学生，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勾选校花2025了。 是的，而且呢，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你需要呢在自己的 Instagram 啊 upload 一张美照，然后 caption 呢就写下你自己本身的座右铭了，然后 hashtag 勾选校花2025，然后 tag 啊，就是你平时 tag people 的那个 tag 的 function， 然后 tag 勾选，还有 Lux Speaker KTV 的 IG 呢就可以了。然后也要确保你的 account 是 public 的。 那记得啊，要 post 新的照片啊，不用旧的 post 然后改 caption 啊。 对 ，OK， 就用回一个新的 post 就可以了。 就石沉大海，如果你是 post 旧照片的话。 是的 ，OK， 我是觉得啦，你现在越早报名越好啦，因为我们小编会先 DM 你嘛，对不对？就会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海选活动，然后每一场海选活动呢都会选两位晋级决赛的，共有4场啦。所以总共就是8位的决赛人选这样子的，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有总值15000令吉的现金奖，还有丰富的奖品等你赢取了吼！ 真的太丰盛了啦！所以 Let's go 大嘴巴卡拉 OK 笑着唱 K 开麦啦！从8月起呢，学生证呢7令吉就可以双唱3个小时，更多详情呢可以上到 Lux Speaker KTV 的麦。 详情条规可以浏览 Go 选打的麦，等你的报名哦！马上来听丁四代系的明明小的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吴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Kristen， 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今天9点，我们继续来分享到好消息啦！各位，如果星期一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这个周末有什么快乐，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可以 WhatsApp 进来哦。 是的，没有错。 OK， 那在这个周末嘞，我就去做了一个我很多年没有做的东西，就是去跑马拉松。 哎，有看到，而且它的距离是不是10km？ 对，我那时候跑10而已。因为 十也是很多， 我很久没有跑，所以先跑个10了哈。因为，其实我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呢，是几乎一年啊，至少有跑10几20次马拉松的。 好厉害哦！ 以前啊，在14到18岁左右的时候。 因为跑步对我来说是我最痛恨的一个运动。 不会啦，可是我如果你找到对的 community， 你找到对的人啦，其实跑步是很轻松的。 没有办法，因为我连呼吸都是一个困难。 哇， 我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的 tempo。 是啦，就是要练 OK， 因为我以前就是 本来就是一个运动员 啊，因为我以前从13岁就是一天练6、7个钟这样子， 哇哦， 习惯了啊，所以只是我因为真的太久没有跑了，所以那感觉很不一样。然后昨天 既熟悉又陌生 啊，昨天就昨天是昨天嘛，对，昨天早上哦5点起来，然后我在带那个号码牌的时候，有一种哇，回到去那种以前学生时期的感觉。 以前我们不是会有那种什么筹钱活动， 对， 然后我们就会有那个什么行什么行，因为我学校叫中正嘛， 一跑这样 中正行，那我们就会真的带着那个号码就跑，哇，整3km以上。 对对对对，以前跑的蛮多了哈，以前跑过21，跑过42这样子。 好夸张哦，42。 对，昨天也是。 你知道跑多少个钟啊？ 42，那时候很黑啊，我真的很黑，就跑5个钟。21我也是黑着跑吧，一个钟多。 没办法哎， 一种半。 我走 treadmill 啊，走啊，爬坡啊。啊。我走了2km、3km 我就不能，我就投降了。 Okay， 有机会的，我相信就有一天我们过去 go go go 林匹，就是打完羽球之后，也可能可以去 marathon 这样子。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爱好者， 我愿意尝试，但他绝对不是我的本专业， 可能你会爱上了，对不对？不过不用紧，这个月我们先有国选 Google Olympic 的羽球友谊赛哈。 是的， 那现在呢，你可以上到国选 .my 报名参加啦。活动会在7月20号的下午2点到6点在 CPS Subang Badminton Sports Center。 是的，到时候呢也会有全体的国选 MC， 包括有 KOL 情侣党 Donuts 成员的乔文，还有 Nick Cathy 还有 Charlotte 都会在现场跟你一起打羽球哦。 是的，如果你是运动小白也不用担心啦，我们是有专业的教练指导的，而且赢了之后呢有一千令吉的现金奖啊。 哇 OK 哇哇， 各位要自备球拍，然后详情条规可以浏览 GoShen 的 各位， 耶耶 Beyond Trend GoShen CC 应援队啊。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的好消息了哈。那看到呢这位网友他叫 Nigel 呢，最近就来分享了一件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有经历过并且应该感觉很贴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最近在周末的时候半夜起来肚子饿，然后呢就是面我们家里应该都有了嘛，对不对？但是他发现家里有鸡蛋还有菜还有火锅料，就可以煮面吃。 这也太丰盛的宵夜了吧。 哎，我跟你讲哦，晚上啊你起来煮面可以加力蛋是很幸福的事情，真的很 幸福。我觉得蛋就是那个最最最重要的灵魂的， 是不是？然后你可以就是给它半流形状，它可以戳破它，然后把那个面点进去里面吃。 哎，蛋其实也还蛮考功夫的，你那个时间要拿到刚刚好， 7分钟左右吧。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我印象中也是这样。 7分钟左右呀， yeah, 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家里可以放一点食材啦哈，不要囤太久，但是至少有了。就是半夜如果你肚子饿，或者有时候在家里要煮东西吃，你也可以就是应急煮一煮嘛。 对， 对对， 但是如果你可以像 Kelly 凯欣呢，立马入眠的话，就让自己有一点的饥饿感的话，更好。 好吧，嗯， 不是吗？ 或者你可以在家里备一点，就是那种比较低热量的番茄啊、黄瓜那种，就是你吃着就是也不会有罪恶。 你跟我真是两派人哎、欸，我也觉得要洗碗好麻烦、 啊。我没有啊，你吃那个黄瓜不用洗碗的吗？咬掉那个头就可以吃了， 但是你 可以点盐吃。 煮鸡蛋面要啊， 鸡蛋面要辣，可是我愿意，因为这个很好吃。 你愿意为了鸡蛋面？ 对，愿意为了方便面，哇，可以做成一首歌。 就去洗碗。 又想不到讲唱好嘞。 对呀、啊， 不用紧，来听歌。 我就守住歌线，比完成吧。 你 是应 援队，优选西西应援队啊！最近呢，我们就看到这位朋友呢叫 J 来分享了，讲说呢，哎呦，近期有在打球，有在运动嘛，对不对？那在运动的时候呢，最开心的梦过于打了1个小时，哇，气喘吁吁，很口渴的时候，朋友去买水了。 哎，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好像比如说我打 Big Ball 的时候， 去买冰冰凉凉的这个我们国民汽水、国民饮料。 你以为是你会需要自己走到那个贩卖部那边买哦？但是没有，有些人呢，他们就哎来，我买了4-5罐，看谁要喝。 谁了 啊？就下了 就哎，我转你要多少钱啊、哦？不用了， 不 用了， 不用，不用，不用，一点点而已，哇，帅。 帅哦， 帅！ 所以如果男生你有想要就是 impress 一些就是你的心仪对象这样子，你可以考虑这样子做。 没有，你们现在 impress 我过了我这关，就证明说你们成功了一半。 我觉得你是坑人小达人。 我不是坑人啊，我先 feel 对一轮呢、啊。 下次在 Olympic 的时候，就是要先买水给你。 OK 啊 ，OK 啊。 然后哇哦， 是啊，我帮你审核一下。 这样你赚很多哎、欸，这样子 肯定 不错、啊， 不是赚到饮料，还 可以转卖。生意头脑 you know? 很厉害哦，我就说哎，那给我4瓶吧、我非常的渴、 不要给钱了 OK 4瓶转手就 卖 一罐4块， 然后去买 Chris 那10块一支哦，你给我还钱、 我是不会走去扛着买下， 给我还钱， 生意不是这样做的，生意讲诚信的 OK 诚信吗？诚信啊 我不要理你， 我只是价格 mark up 比较多吧， 我专心打球来听歌，来自满舒克的慢热 Seduction Beyond Trend 入选 西西应援队，入选西西应援队，今天我们要将到的这个来到9点钟尾声的这个好消息了哈、是有声音的，来自这位烘焙师，我来听看吧。 我是一个烘焙师，我觉得很快乐的事情是每当我完成了一个作品，完成了我的蛋糕交到给顾客手上，顾客都会很满意很喜欢，然后会收到他们的好评，就这个东西让我很有成就感，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小事就是让我很快乐的事。 我觉得甜品啊、烘焙师啊，所有东西都是双向的。为什么呢？因为烘焙师看到他的这个顾客收到了这个蛋糕开心， 而且你会看到哦，如果今天你去 customize 那个蛋糕的时候呢，因为我自己本身亲戚有做过蛋糕、 okay. 我看到所有的过程，目睹所有的过程，他从 design 到买材料， 是很治愈的， 治愈的同时，但也要花很多心思， 花很多心思 跟时间。 然后重点是顾客拿到他们也开心。 对，啊、我就觉得说哇。不是一般人能可以 handle 到的工作来的。 主要第一你要创意，第二你要有耐心，第三你要真的是要会经营咯。我觉得做蛋糕不简单啊，说实话，因为你可能一个步骤错就整个东西错完了， 而且你每一个作品都要有进步。哎， 对啊，就是你 都在挑战， 精益求精啦。如果你是 customize 的话，就可能会有人给你一些很难的图啊，这样子的。所以烘焙师不简单，有烘焙师的朋友的话可以介绍给我们啊，我们有机会的话去订他蛋糕这样子。 是的，没有错。 OK， 马上来听歌，有来自小鬼王林凯的《你是我向流星许愿的原因》。这首歌选 Beyond Trend。 就选 Rising Hour 啊！今天我们要说到这部电影呢，想到这个剧本的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脑洞肯定是很劲啊。 是的 ，OK， 看到呢，《与神同行》的这个制作团队啦，倾力打造的这部电影呢，叫《Omniscient Reader: The Prophecy》啊。看到呢，有 Blackpink 的 Jisoo， 有 Lee Min Ho， 还有 Idol Soap 啊。那这一次呢，看到讲说是熟悉的小说剧情呢，变成了现实，每个人呢都要在这个算是像游戏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里面 OK 就要通关，这个特效我是觉得很厉害啊！ 而且我觉得这整个 storyline 跟整个走向是还蛮新意的。 来看一下这个 trailer 吧。 这是个재미있다는거지저이거알아요 옥자씨는꼭이세계에서살아본사람같아요 우리꼬마시나리오까지클리어하면돼요 那女主问了一句话，讲说你为什么好像在这个世界很熟悉这样子的？是因为男主呢是经常在没有他在看这个漫画，或者讲说这个小说是他最喜欢的小说来的，所以他很知道里面的剧情是怎样 发展。所以他就一不小心就置身在那个漫画的所有的设计里面， 对这个剧情里面这样子了哈。 Very interesting。 想要看到这一场这个戏的话嘞，就马上上到 Gucci 的另外参加游戏了，就有机会赢取呢这个两张 Omniscient Reader 的 Prophecy 的首映礼物入门票了哈。详情条规可以浏览 Gucci 的 另外，电影会在7月31号全马上映的。是的 ，Gucci Beyond Trend。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歌选月月助力团。今天10点呢，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首新歌有来自这个男团，我们看到 CN Blue 的主唱哈钟镛化呢，这一次就发了第三张 mini album， 这个 album 的名字呢叫 One Last Day。而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曲 Night Runner， OK Shooting Star 是他这个 album 的这个title track 来的啦。然后呢，这一次我们看到其实哇，时隔多少年？十年出道。OK， 那其实呢，他第一张 album 的名字叫 One Fine Day， 在2015年， okay， 这一次叫 One Last Day。 它就是一个延续版本，或者是有连贯性的一个专辑制作。 是的，那里面呢有7首歌曲了哈。然后呢，我们先听一听我们今天要讲到这首歌曲《Night Runner Shooting Star》的这个 live 版本。 새기고갈게 I'm a night runner Wanna look over you 松弛感拉满， 是的，很厚实很沉稳的一个声音， 简简单单就可以唱出让你就是在心里面扭来扭去的那种感觉。 OK， 对的，没有错。 那我们看到这首歌曲叫 Would You， 也是在 album 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曲。我们看到呢，他在2023年的演唱会其实呢就唱过了。舞动的旋律非常轻快哈，这首歌曲 这种风格也可以驾驭得到。 对，跟之前刚我们听到那首那风格很不一样。当然呢，还有另一首歌曲啊，名字呢就叫做 LMBLM Love Me Baby Love Me 啊。这首歌曲呢是在他去年在 LA 的时候的这个 Songwriting Camp 写的，来听看。 在我们都看到有音源了啦，各位可以上到就是这个 YouTube 去听一听这样子的，马上也来听一听雍化的这一首歌曲 Night Runner Shooting Star， 是这个是 Beyond Trend 勾选月月助力团， 勾选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二首新歌呢，有来自这个女团叫 Hearts to Hearts 啊，最近他们还蛮红的哈，看到有很多 chart 呢都有在里面 OK， 然后也跟很多的这个大牌艺人呢都有在做这个 challenge 的哈。那之前呢他们在这个年头的时候就发过这首歌曲叫 The Chase， 你应该听过的。不要看他们好像小小只这样子啊，跳起舞来力量感啊，厉害啊！ 要而且那种性感啊，中带一点那种怎么说呢？ 小俏皮这样子， 小俏皮，小有一点小小的攻击性的那种感觉。 OK， 那这一次呢，他们发了新歌叫《Style》，也是 Digital 新歌来的啦哈。然后有 Dance Practice Behind the Scene， 来听看女团练舞他们的脚步声到底有多齐。你又不需要看动作，你听脚步声你就知道他们很齐、 而且你是完全没有听到就是好像迟慢半拍还是 早进来的那种脚步声， 对啊， 你知道吗？ 所以、女团练舞不简单啊，不要一直觉得说女团很容易啊怎样啊有，所以来啊，除了跳舞之外我们来听看他们唱歌啦，在现场的录制原声是怎样的。不简单录的我跟你讲啊，而且是女团歌又要跳又要唱这样子了哈，有机会的话可以看现场，希望他们可以来马来西亚。 是的，哇，真的真的等好久都还没来、 是的，那马上来听一听他们这首新歌吧，来自 Hearts to Hearts 的 Style，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月月助力团， 勾选月月助力团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三首歌曲又来自 Twice 的新歌啊，这一次叫 This is For， 也是他们第四张Full album， 也是叫同名的 This is for OK。 那其实前两天呢 K-pop 界就迎来了非常炸裂的一天，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个 Blackpink 发了新歌叫 Jump Twice 也发了新歌叫 This is for、所以对于很多 K-pop 人来讲呢是真的很炸裂很炸裂的 okay， 一天有两个 MV 大牌的可以看啊。 我之前有看到一些网友评论说上半年好像没有听到很多首新歌， 对， 但是来到下半年我觉得就是 K-pop 界呢就已经开始在发功的一个阶段了。 对啊，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他们陆续呢有歌手新歌推出这样子的、也来听一听 This is for 的 Cheering Guide 应援手册。连自己给自己应援、都是很有活力很有元气的，果然是元气女团 Twice、那这次呢他们有这个综艺节目啦，是在 Twice 的 YouTube 上面你也可以看得到的，叫 Twice Reality， 然后呢在里面因为他们关系真的很好了嘛，对不对，就十年这样子，十年以上了，所以你看他们玩综艺也真的特别放得开了，听一听他们的这个尖叫声就知道了。整个综艺就在喊罢了、主要是因为有这个投票环节啦，就要给互相投票这样子，所以就没有赢到就要喊、 对，而且他们近期呢也是有担任了 Coldplay 演唱会的这个表演嘉宾嘛，也是有一个 vlog 哦，是 BTS 的 vlog 哦。 내마음을리 还用在意 我这么久 他们叫每个成员讲一句话，就是他是给表情罢了，没有讲话， 做那种鬼脸， 你知道吗？就是 他们做什么都好看， 可以任性，你知道吗？马上来听他们的新歌吧，来自 Twice 的 This Is For，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勾选 Rising Hour 啊，我不需要你真的相信爱情，只不过呢你要相信我们勾选这一次会办这个笑话比赛是真的，重点是我们在全马呢选出 No.1 的 Top 1笑话喽。 OK， 说的就是我们全马最强校园女神企划，叫狗血校花2025，这一次就强势回归了。而且今天7月14号非常重要的日子啊，是因为今天我们正式开放报名了。 耶耶耶！所以如果你现在呢，自己本身也觉得还蛮有条件的，或者是你身边有朋友你觉得他很适合我们的这个比赛的话，就一定要叫他赶快呢报名参加，把自己呢的 Instagram 呢上传上一张美照，然后 caption 呢就写下他的座右铭，然后并 hashtag 勾炫校花2025，然后呢 tag 勾炫和 Lux Speaker 的 KTV 的 IG， 然后也要确保呢你的 account 呢是 public， 这样我们才看得到你。 那要注意一下，很多人可能会误会 tag 就是 tag caption 或者 tag 照片啊，最安全是你两个都 tag 啦，但我们是 tag 这个照片的，就照片里面要 tag 到 勾炫还有 Lux Speaker KTV 的这个 IG。 OK， 然后呢这一次我们也是有天然呵护焕然肌肤的 cleanse 啊，你的第一首选时尚入门光彩照人的 SK Jewelry 与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精彩的 MOG 联合赞助的哈，非常感谢我们的干爹们， 干爹们都很 support 哎，而且好多干爹哦。 是的 ，OK， 那这一次呢，成功入围的校花你也会收到我们小编的 DM 的，然后我们有4场的海选活动，然后会在现场进行面试，是 open to public 啦，你们也可以来看的 ，OK， 所以呢，每场这个海选都会选2位校花晋级决赛的哈。 对，而且呢，这一次这个勾炫校花2025呢是拥有总值，大家听好了，听好了， 15000令吉 的现金奖，还有丰富的奖品呢等着你来赢取哦。 没错的，尽早报名呢就有机会优先晋级了哈。详情条规可以浏览勾炫 .my。是的，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Rising Hour 啊！今天我们来到了10点钟的尾声啊。我想说呢，就是最近哦，我一直发一些奇奇怪怪的梦 啊。为什么呢？ 像是就是 你生活太压力了吗？ 不是啦，就是我不是做配对吗 ？OK， 然后我发梦到我回去古代做配对。 哎，这个很好笑， 里面做 有好笑哎，就证明说，其实你从以前你就留着那个丘比特的血液。 就是我们有想过，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上一代上一世了，就是也是在做这个丘比特这样子。 有啊，我觉得有可能来才会让你突发奇想说。 可是宫廷不可以吧？宫廷以前都是皇上的吧？ 可能就 是 比较私密， 是不是？ 大家不知道。 我不知道啦，可是我不懂是去到哪一个 没有，你有可能就是那个媒婆，你就是来凑合，就是两家人，然后让他们相亲。 我是媒婆，你就是孟婆。 没有，我觉得是有着可能性的吧，对不对？ 也是有的。 每个朝代跟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配对方式。 对，没有错。 哎呦 ，OK， 我们也讲到古装嘛，对不对？有这一部火热的古装剧集《锦绣芳华》，我们看到杨紫还有李现呢，他们就共赴一场国家和商界的传奇故事哦。这个故事呢，是说到何为芳啦，还有这个朝中的官员蒋长阳呢，他们就要合作啊，对抗这个意图造反的宁王哈。最近有没有就是阻止到他呢？ 对， 你就要去看一下。 是的，从现在起呢，你就可以透过 On Demand 或者是 Astro Go App 率先点播《锦绣芳华》，每个星期一到五呢都会更新这个集数哦。 没错的哈，看起来吧，今天是 Monday， 希望你不要讲 Monday Blue 了哈，给你一点快乐哈。马上我们就要交班啦，希望你的 Monday 可以非常的 Red， 不要 Blue。 哦，怎么 Red 呢？ 就是红红火火的，开开心心的， 打起精神来，上班加油！ 记得报名校花，记得报名啊，po照片啊哈。 耶，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